好，我们就先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感谢你召集我们聚集在这里，让我们能够明白透过你所自己赐给我们的话语，明白我们所领受的恩典是何等的大。更让我们明白透过今天的讨论，你既然是按照你的旨意，我们蒙了你的恩典，你就拯救我们，拯救到底。你开始手中的工作，你必成就你手中的工作。让你的圣徒以此为乐，也以此为确据，以此为甚至说我们行事为人的动力。愿我们在这里所讨论所默想的都得你的悦纳，能够也让我们得益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所以我们今天继续讨论信心称义。所以我们今天的第七问，我们来读一次好了。第七问：我们可能失去称义吗？答：不，我们不可能失去称义，因为我们唯独 借着信心称义，而且基督做过他的代求，保守 我们的称义。我在翻译这个时候，我有点迟疑，我不太确定称义是不是一个名词。前几天有一位我的老师，他提醒我说，中文有一些两个字的，譬如说受苦或者舍命，技术上它并不是一个名词，它是一个动词，受苦，所以你不太能够。正确的中文文法不应该直接把它当作一个名词来用，譬如说让我们效法基督的受苦，或者让我们受想基督的受苦。他说正确的，你们这样看着我好像不知道我在讲什么。如果我跟你讲让我们默想基督的受苦，这听起来会很奇怪吗？ 不会啊， 你们中文都不够好。讲究一点的中文应该说让我们默想基督所受的苦，或所受的苦难。这是比较好的、比较正确的中文文法，但是因为我们已经习惯把受苦这个直接当做一个名词来用，所以我们就说让我们默想基督的受苦。那我就想说，那是不是我们不应该说让我们效法基督的舍命，我们应该效法基或者基督的舍己，我们应该正确的说让我们效法基督舍去的自己。这样好像有点奇怪。Anyways,称义，它其实你仔细看，它应该是一个动词 ，right？ 称，然后义才是一个名词，所以这个也是类似这样子的中文，用动词和名词混在一起，理论上好像我们不应该直接就是说失去称义，好像称义它是一个东西，但是因为我们已经讲习惯，我们知道这是在英文里面就是 justification。希腊文也是义的这个意思，被称为义，所以这个概念，我们这样子讲应该是大家都可以理解，我们是不是可能失去称义，可能失去称义的这个地位等等。所以答案是我们不可能失去称义。为什么我会问这个问题？有人会想过，有想过这个问题吗？失去救恩，对，那失去救恩就一定是失去称义嘛，对不对？因为称义是我们讲，如果更全面的看，按照新约的启示，我们领受的救恩一定有称义，但是不只是称义。但是如果你失去救恩，就表示你失去称义的地位。让我们再仔细想一下，称义是什么？就是上帝称你为义，称你为义人，宣告你是一个义人。那这个宣告你有没有可能失去？有的时候我们的确好像会怀疑，因为我犯了罪，那我怎么还算是义人呢？或者我犯了极大的罪，我甚至认为我是罪不可赦的那种罪，我是否还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所以这的确是一个，也许我们不会问失去称义，但是我们会说失去救恩。但是当我们讲说我们有可能会失去救恩，那么其实你就在讲我们是否会失去称义。所以我们也可以问，我们会失去救恩吗？会吗？ 不会。如果你没有办法失去称义的话，不可能失去称义，你就不可能失去救恩。但是我们要仔细思想一下，这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今天，按照这本书，我们是用约翰·欧文他讲了两个最主要的原因，为什么我们不会失去称义。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是唯独因信称义，第二个原因就是基督他代求之功，因为他求，我们就不会失去我们的救恩或者失去我们称义的地位。我们先看唯独因信称义，不只是因信称义，天主教我们之前也讲过，他们也会讲因信称义，他们也强调信心的重要性，但是信心因信称义好像只是一个开始，然后你要借着你的好行为辅助辅佐你的因信称义。所以他们会说，我们怎么理解雅各和保罗呢？他们两个是互补的。我们会说他们不是互补，他们不是讲50%，这个50%借着信心，50%借着行为。我们是说他在讲因信称义的两个层面，之前我们在讲雅各书的讲道中有解释过，所以唯独在这里就非常的重要。我们是唯独因信或借着信称义，不是借着信心90%的称义，然后10%还要靠着一些外在的其他的因素，譬如说我的上帝看我的个性还不错，我的心肠比较软，或者我有努力的做出一些好行为，我有努力的顺服，我有努力的行出圣洁，所以我就维持我这个称义的地位，我就不会失去它。不，唯独借着信心称义，所以不是信心加上行为加上顺服加上好个性或其他任何东西，所以我们不可能失去称义。怎么说？为什么既然是唯独借着信心称义，所以这个义就是不可能失去的？大家有想法吗？这个都跟我们之前讨论的有关系，所以我们想这个义是什么，那信心的本质又是什么？大家有意见，大家有想法都可以分享。 就前面我们有讲到罗马书嘛，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他死复活，我们相信这个，所以我们就被称义了。 对，人若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他就必得救 ，right？ 可是这个跟我们可以承认，他就必得救，但是是不是这个救恩或者是称义的地位有可能会失去？如果有一天你犯了罪，你犯了极大的软弱，你在极大的软弱之中，是说我真的不太确定上帝是不是存在。我知道圣经讲说他的儿子为我死在十字架上。但是我真的是不知道是不是人在软弱中，甚至圣徒在软弱中，我们都承认。你不要说你不可能讲这个话。所以我们今天讨论是为什么唯独因信称义，所以这个义是不会失去的。所以我们先思想一下，这个义是不是出于我们自己的义？不是吗？这个义不是我们自己本身有什么好，我们有什么好的行为，甚至不是我们自己的信心，上帝就算我们的信心为义，甚至连那个都不是，甚至连信心都是上帝赐给他的选民，定义要只有透过信心才能够领取什么义？归算在我们身上的义 ，extra news， 在我们身外之义，不是我自己本身的义，不是靠着我自己行律法或者我自己本身有什么好，那这个义是谁的义？耶稣基督的义，他的顺服，我们有讨论过他的，你要可以讲说他的积极的顺服和被动的顺服，他完整的顺服，我们领受的是整个基督 ，right？ 所以他的义完整的归算在我们身上，唯独这样子，我们的义100%是如此的，不是99%是基督的，1%是自己的。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不可能失去这个义，为什么？因为那本来就不是你的，你怎么失去它？ 因为那个义本来就是上帝在拣选凭着他的恩典所赐给你的，那也不是你可以决定可以失去的。用粗糙的来讲是这么说 OK， 如果你真的是他的儿女，如果你真的是蒙他拣选的，如果你真的是领受那救恩的，那个义本来就不是你的。所以唯独因信称义才是那有确据你不会失去这个称义地位的原因。 OK， 我们看一下使徒行传好了，使徒行传13章，这里保罗是对那个在弗塞达的安提亚，另外一个安提亚，对那边的人讲的，讲的一段在那个会堂中和他们的讲论。我们看一下37节，跟犹太人13章37节，跟犹太人在传讲耶稣基督。谁可以帮我们念一下37到39节？ 唯独上帝所复活的，他并未见污秽，羞坏，所以弟兄们，你们当晓得，赦罪的道是由这人传给你们的。你们靠摩西的律法，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信靠这人，就都得称义了。 你们靠律法，你们靠自己的好行为，你们靠着自己努力活出的，甚至是像法利赛人那种非常的外在的这种圣洁，甚至我们不要说外在，你就是守律法，然后做的这一切，你守摩西的律法，这一切事上你没有办法称义的，都是借着什么？信靠这位耶稣而得到称义了。 OK， 因为是借着信心，因为他死在十字架上，神又叫他复活，你是借着相信他而得到称义。所以如果你要靠着自己的努力，或者靠着自己的什么的好来维持你称义的这个地位，或者得救你的救赎，那你一定会失去它，你一定会失去它。因为凡要守律法的，靠守律法称义的，那你违反一条诫命，你就是违反所有的律法。所以你要靠着自己的努力，你永远没有办法在神的面前站得住脚，可以在他面前得称为义。但是却是正是因为借着信心是神所赐给你的，他既拯救你，就必拯救你到底。他既然是他手中的工作，他开始的，他必会结束。腓立比书1章6节，在这里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或者问题？ 确信吗？这个确信。 OK， 好，我们看一下约翰欧文他怎么说。约翰欧文他提到，在新约中论到我们可以拯救人的信心 saving faith， 通常是用领受上帝的恩典来论述，来形容。譬如说约翰福音1章12节，凡什么领受他或接待他的，他就给他们 儿子的名分。 OK， 那领受的就称义这个部分，我们所领受上帝的恩典，你可以更详细的讲。今天我们稍微有一点时间，我们领受上帝的恩典以及上帝的义，在称义这上面，我们领受的是恩典和上帝的义。我们仔细想一下这是什么意思。神学家或者经验神学家，我之前有提到他们做了很多的区分，帮助我们理解一些概念。所以当我们说我们领受上帝的恩典的时候，神学家会说我们称义的原因或者因素，上帝的恩典是最主要的 efficient cause， 或者是它的动力的因素，就是那个因素是使它最终这件事情可以成就的那个因素。所以在这里，如果你看到这个字眼，如果也许你们有些人在大学有上过哲学课，这是譬如说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论，神学家他们会用哲学家的概念来阐述圣经所教导的东西。所以并不是说哲学都是完全都是世俗的小学那些东西都毫无益处，但是如果你是把它用在圣经的启示之下，它的确可以帮助我们厘清一些东西。所以我们为什么只能够称义，最基础最基础的原因是因为出于上帝的拣选，上帝的恩典，他主动，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他拣选了你，没有拣选另外一个人。你没有办法说因为我的肤色比他白一点，我的头发比他黑一点，或者我的个性比他好一点，所以上帝拣选我。上帝他就是拣选。所以我们蒙得称义的最基本的那个动力是来自于上帝的恩典，或换一句话说是上帝的主权，他拣选了我们。但是我们所领受的是什么呢？是归算在我们身上的义，上帝的义透过他儿子在十字架上成就，然后归算在我们身上 right？ 所以呢，这个神学家会讲这个叫做质料因，或者他的我们就是说我们所领受的那个物质，那个本质到底是什么，那个义到底是什么，是归算在我们身上的义，是耶稣基督所成就的义。那好，你就容许我今天有时间。四因论，你其实你读神学会，尤其改革中神学、经验神学，有一些东西还蛮精彩的。四因论它会有四个因素在解释 efficient cause material cause formal。这四个因素，中文的话，这个 efficient 就是动力因， material cause 就是它的物质本质，它的质料是什么？ formal 就是形式，可是你不把它讲成形式，就是任何一个东西它之所以是什么成型的，它就是它的成型因。 final cause 就是这个东西或者这件事或者我们讨论这个议题最终的目的是什么。所以有这四个因素。譬如说时常拿来举的例子就是这个椅子，这个椅子它的动力因是什么？它今天之所以存在，它之存在的它的这个最原始的动力是什么？ 需要做 或者有我们会说有一个工匠，他想他要做这个椅子，所以他做出来是这个工匠。你要说他的意志吗？或者他的，所以在这个椅子上面我们会说这个动力因是这个工匠。那什么是它的物质因？木头或者铝，对，这就是它这个椅子之所以能够存在，就是它的这个物质。那什么是它的 formal 或者它的形式？它之所以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是什么？就是它的这个外，就是看出来的，你看出来它是椅子，它并不是一个架子。OK。所以 formal cause 就是它外在，或者说它之所以是什么，是椅子是什么，它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它之所以今天存在，有一个最终的目的，就是它要给我，它要让我的屁股坐在上面，等等等等。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个四个因的这个论述套在称义这件事情上面， 这是什么因？四个怎么称呼？ 动力，中文应该是动力、质料、形状或者形态，然后最终的目的 ，OK。 他们有一个什么词？ 通常叫做 the four causes， 四个因素，四因说，中文叫做四因说。所以论到称义这个上面，其实这个对我们是有一点帮助的。称义我们会说为什么我们称义的因素到底是什么，我们之所以称义，最终那个最终的那个动力，有这个称义之所以人可以称义，是因为上帝的拣选，上帝的恩典。我们 这个义它的本质又是什么？不是我们自己的义，是外来的义，是归算在我们身上的义，耶稣基督他所成就的义。 OK， 那么它的 formal， 它的这个义它到底是什么？称义它是，或者称义它看起来是什么样式？大家有想到吗？我们之前有讨论过一个概念，这个称义是怎么成就的？Imputation 归算在我们身上，耶稣基督的义归算在我们身上。 OK， 就是我们怎么称义，整个他称义的你要解释，就是说他看起来是什么样子，人如何称义，就是上帝借着信心将耶稣基督的义归算在我们身上，叫那不知罪的为我们成了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了上帝的义。 OK， 这个归算的概念我们之前有讲过。那最终的目的又是什么？人称义，人荣耀嘛，就是西敏信仰告白讲到人得救，其实每一个人最终的目的都是荣耀神，以他为乐直到永远，但是唯独只有得拯救，也就是被上帝称义的人，可以真的荣耀神，以他为乐直到永远，就是上帝的荣耀是最终的 cause。所以尤其在改革宗教教会，如果有人问你什么什么什么最终目的是什么，如果你讲上帝的荣耀，通常都不会有错。 OK， 罗马天主教的话在这上面就会跟我们的理解不太一样。譬如说他称义的 formal cause 我们会说是 imputation， 归算在我们身上。他们会有另外一个概念，他说人称义不是是借着信心，可是你不能叫上帝好像是说谎的，就是说他不是一个，甚至用新观的概念来讲，会说变成一种好像是一种神话，一种法律上的神话，上帝称你为义，可是你明明是一个罪人。所以罗马天主教会讲说人称义的本质是还有 impartation， 上帝把他的义注入，借着圣灵的工作注入，实际上注入到你里面，让你实际上本来就有改变，让你能够活出某种程度的顺服，某种程度的圣洁。所以你注意到这上面讲的是什么，也就是说人称义的成分不是全然凭着信心，也是看你本质上有所改变。所以上帝真的是称你为义。我们先停在这里，这个跟圣徒的确据有没有关系？宗教改革的时候，罗马天主教和马丁路德其中一个最大的争议就是圣徒到底有没有确据。如果要说你称义其中的一个很大的成分是上帝他的恩典注入，实质上改变了你，让你能够有一些顺服，借着圣礼，特别是借着施洗，然后注入到你里面，那他能不能够像我们今天所讨论的说我们的称义是百分之百不会失去？不太会，他不会这么说，因为你要不断的凭着你的这种改变好行为顺服或活出圣洁来维持你那称义。虽然他会说这是圣灵在你里面的工作，但是人一旦我犯了罪，或者他会说 mortal sin， 你就会致死的罪，你会失去你的救恩，或者不致死的罪，如果你没有借着他的圣礼的仪式或者悔改等等来重新建立你称义的地位的话，那你就会失去这个称义的地位。所以在称义的形式上面，他们会说那个义是注入到我们里面，我们会说是归算，那个与我们本身，我们并不是说我们称义以后我们就变了一个，本质上就变了一个圣人了。称义完全是一次性宣告性的法律上的地位上的改变，上帝称不义的为义，然后让本来不知罪的有罪的成了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OK， 这个要稍微厘清一下。但是我们是不是，我们再顺便再提一下，我们是不是就让上帝成了说谎的人了？明明你就是一个罪，你就是完全，可是上帝就是，上帝不是在旧约里面讲说，我 我必不称有罪的为无罪，无罪的为有罪。那上帝怎么能够称我们？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为义人呢？因为他的儿子来，因为有一个归算，有一个交换我们的义。那么我们还是会面对另外一个，我们知道称义它是一个法律上的一个地位上的一个，或者你说名称上的一个宣告。那如果只有名称上宣告，上帝是不是就好像罗马天主教或者新官会讲的，就是说这种称义的概念只不过是让上帝成了一个说谎的，或者有一个法律上的神话。所以如果照我们上一堂课的那个整个基督的概念来理解的话，如果我们称义的话，我们必然是领受整个救恩，我们是领受整个基督。我们既然称义，也必然会什么成圣，加尔文所讲的 duplex gratia 双福，在这个上面你有称义，你就一定有成圣，你有地位上的改变，你也一定会有transformation, renovation, 就是有生命上的改变，这是分不开的。你两个概念要分清楚。可是你既然领受了称义，就表示你是领受了整个基督，你就有称义，有成圣，有儿子的名分，有得荣耀，有重生等等等等等等。你不可能只有称义，然后再借着我自己的努力维持这个称义，然后再借着自己的努力来成圣。所以我们上礼拜有提到那个最后的审判并不是第二次的称义，第二次先法律上称你为义，然后再按照你一生所行的行为，然后看凭着你的行为在最后的审判再称你，再看你是不是有维持这个称义的地位。我们的理解是最后的审判也的确是真的，所有的人都要按他所行的受审判，你的每一个字都要拿出，你所讲的每一个字都要拿出来受审判。但是圣徒因为已经领受了整个基督，因为是我们是与基督联合，上帝看我们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看我们，所以我们也必然会有好行为，我们也必然会有不让上帝成为那说谎的上帝，不公义的上帝。不是说完全百分之百的完全的圣洁，但是既然我们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必然会有昨天我们在那个磐石小组讨论的八福那边所讲到，我们必然是做盐做光。我们不可能说我们领受了称义的地位而不做盐做光，或强或弱或多或少，圣徒一定会有好行为，一定会有善行。 OK， 到这边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吗？我们再看一下，所以约翰欧文也讲说有五个原因，他会说唯独信心，他从圣经中看。第二个原因是因为信心就是仰望基督，我们是唯独仰望基督，不是仰望其他的任何事情。约翰福音三章十四十五，就像摩西在旷野里举起那铜蛇，铜的蛇，我们就是举起那仰望那举起被举起的耶稣。信心是来到基督那里。 OK， 你们劳苦重担的人要来到我这里。 OK， 信心也是逃往避难所，从失落的光景逃向耶稣。希伯来书六章十八节，那在旧约中有论到这种字眼不断的出现，倚靠、倚赖、等待、等候、仰望耶和华。旧约中圣徒最大的盼望并不是我已经献祭给你了，我已经按照你所吩咐的公牛公羊我全部献上去，所以我可以在耶和华面前站得住脚，而是什么？献祭燔祭你都不喜悦，你所喜悦的是忧伤痛悔的心，唯独等候，唯独仰望耶和华。正因为如此，我们不是凭着信心再加上再补分，借着一些其他东西补足我们的诚意，所以我们既然这是上帝的工作， 所以我们不会失去它。Okay. 好，唯独因信称义这部分，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吗？我们继续看约翰欧文讲到的第二个很重要因素，为什么圣徒不会失去称义？这个是我们比较少想到的。我们通常讲到基督的救赎之功，就会通常比较习惯的甚至下意识的理解，就是他在十字架上已经全然完成了他的救赎之功。在某些层面这是正确的，他在十字架上不是讲成了吗？ Right? 他的受苦，他的顺服，全部都在十字架上成就了。 OK， 不需要还有再献祭，不需要人还要再做什么，他说成了，他所需要做的，那可以献上为我们赎罪祭的，在十字架上都已经成了。 OK， 我们不需要再补上什么。但是让我们思想一下，我们怎么有份于耶稣在十字架上所讲的那个成了，他所成就的东西？那个跟我有什么关系？2000多年前，他在世界的另外一边说成了， OK， 我可以承认成了。可是他和秀燕姐和菲菲和戴豪和我和志忠和各位有什么关系？我们都会说啊，他在十字架上拯救我们，但是他如何，那个十字架上的救恩如何临到我们？分享圣灵的工作 right？ 然后我们会说是借着信心。那我们之所以能够有信心，是圣灵早就 Goodwin 讲说他已经在我们的心里面做了千万个工作让我们能够信 right？ 或者另外一个概念，就是因为我们借着与基督联合，我们领受一切属灵的福气 right？所以这就是关乎什么，他的工作在某些层面上他不能够只就在十字架上说成了，他还必须赐给我们父所应许他的圣灵，他必须说我去是对你们有好的，因为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来，他还必须差遣那保惠师来。然后呢，现在他既高升坐在父的右手边，他就什么，他能够拯救我们，拯救到底，因为什么？他为我们长久活着，为我们代求。这就讲到，如果他的拯救之功完全就是停在十字架上，我们真的是无份于那。如果他现在还不继续的为我们代求，如果他没有差派那所领受的圣灵在浇灌在我们身上，我们可以看着那个救恩，可是就是有点什么望梅止渴吗？可是你望梅也没有办法止渴。Anyway， 就是你完全无份于那十字架上的成了那救赎之功。所以改革中的神学家在这里会再做一个分辨，再做一个区分，就是神的救赎工作会有一个 impetration， 就是他获取，为他的子民获取这救赎。可是这获取的救赎还有一个另外一个要 apply application 实施，施展他的在他的圣民身上，在他的子民身上，他所拣选的人身上，所以会有两个层面来看 implication 和 application， 他的获取和他的实施。所以基督的代求，我们之前所讲到，唯独因信称义，那是我们可以借着信心获取，那他为我们所成就的义。但是我们之所以能够获取，是因为基督现在在父的右手边不断的为我们求，他一刻不为我们求，我们就会失去救恩，我们就会失去那成圣的称义的地位。所以像穆里他的那本书在斯救赎奇恩 中文翻，他的英文名字本来是 Redemption Accomplished and Applied，救赎成就了以及施展了。或换另外一种方式来表达，这是讲救赎的两个层面，一个是客观的在历史中上帝所成就的，技术的名词就是救赎历史，这叫做 Historia Salutis， 救赎历史，所以你听到这个，就是上帝自从在人堕落的时候之后，在创世纪第三章就已经展开他的，已经应许他要怎么样拯救人，女人的后裔要踩碎蛇的头。OK， 不断的、渐渐的，原来是很模糊的。亚当、夏娃他们所领受的就知道 ，OK， 之后有一个女人的后裔，他会踩碎这个蛇的头，是我们没有按照上帝的指示，那个蛇出现的时候就踩碎他的头。可是之后我们的拯救是从这女人的后裔来。亚伯拉罕领受的也领受同样的启示，但是模模糊糊的，渐渐的，摩西以色列人所领受的启示又更清楚一点，透过所有的献祭、所有的律法等等，那些都是未来世的什么影子，都是 shadow， 都已经预表那要来的那一位，越来越清楚。所以上帝是在救赎历史中成就了，到最后是2000多年前来，他的儿子等到时候成熟了，道成的肉身，就死在十字架上。这是讲上帝的确是在历史中成就了他的救赎的工作，是一个客观的，是一个实际在历史中所发生的事情，在上帝的话语中记录下来的。但是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救赎的历史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他必须施展在我们身上。当他施展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神学上面的用词就会说救赎次序或救恩次序 Ordo Salutis。 救赎的历史是怎么样与我们，或者怎么样实现在我们身上，就是透过我们救赎的次序。救赎的次序通常改革中会讲说，基于与基督联合，所以上帝有效的呼召重生了我们，赐给我们悔改的心，让我们有信心可以信，然后称我们为义，称义的人他又会叫他们得荣耀。可是中间还有一个，在得荣耀中间是什么？必然有什么？有成圣 right？ 那个成圣在罗马书8:29-30的，他没有直接用成圣，可是那成圣的概念是再清楚不过了。成圣的概念在那边用的字眼是什么？叫他们效法他儿子的样式。我们成圣不外乎就是叫我们效法他儿子的样式，越来越像基督，活出基督等等。OK， 在这边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或问题？关于救赎历史和救赎次序，其实这不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就是上帝在救赎历史中，在历史中所成就的救赎怎么样实施在你我的身上。 OK， 就是这个概念。所以如果救赎没有实施，没有 application， 那就不是救赎。你懂我的意思了吗？如果救赎只是在十字架上他说成了，然后没有继续的基督的代求使那个救赎可以 apply 施展在你我的身上，那对我来说完全没有用处。Okay， 完全我们与他无分。Okay， 所以在某些程度上来讲，我们一再的讲到称义这个概念，它是一个宣告性的、一次性的，不是一个过程。你既然被称义了，就是上帝是不是因为你渐渐有改变，然后到了某一个程度上帝称你为义。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毫无盼望，是上帝是你在还做罪人的时候他的儿子就为你死了。 OK，但是在某一些程度，另外一个程度有一个延续性，就是关乎不是我们继续做什么，而是基督不断的为我们代求。他既然拯救我们，就能够拯救我们到底。OK， 所以比如耶稣知道彼得会背叛他 ，right？ 但是耶稣也对他说，在路加福音讲说，我已经什么你，但是。彼得之所以能够有盼望，他之后可以想起这段话是什么？我已经为你求了，我已经为你祷告了，我知道你会背叛我，你会三次背叛我，我已经为你祷告，之后你还要再什么兼顾你的弟兄们。彼得之所以不失落，如果任何人可以失落救恩，彼得应该是失落救恩的人。所以如果他是不失落，因为基督为他求。 OK， 还有父的旨意是 要此完成他的救赎之功。甚至我们可以说是父的旨意要子为他的子民求，这是父命定或设计我们领受救恩的方式。我们从哪里看到？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九节或三十七到三十九节。谁可以帮我们念三十七到三十九？ 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 所以耶稣在这里说，我总不丢弃他，凡到我这里来我总不丢弃他，你不会被他丢弃，你到了他这里来。刚才约翰欧文讲的信心其中一个在新约里面用的字眼就是到主那里去，你到他那里去他不会丢弃他。为什么？因为差他来的那位旨意是继续三十九。 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却叫他复活。 他所赐给我的，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要叫他复活。所以如果你能够失去救恩，就表示子能够不遵守他父的旨意，我们就必须说怎能如此，万乎不可。你要失去你称义的地位，就代表子违背他父的旨意。仔细想这个，或者我来念这段好了，在第十章同样的概念，第十章二十八、二十九节，并且我要赐给他们有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的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所赐给我的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谁？你不会失去你的救恩，你不会失去你称义的地位，因为那不是父的旨意。OK， 我们甚至用另外一个概念来讲。耶稣基督之所以能够拯救我们，我们之所以能够来到施恩的宝座前面，是因为他是什么？慈悲忠信的大祭司。除非有一天他决定不再做那慈悲忠信的大祭司，除非他有一天决定不长远活着在父的右手边为我们代求，那你就可能会失去你的救恩。但是我们就必须说不可能，怎能如此？来，到这边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 去年你也有讲到这里， 应该也有。 去年你有讲， 我只是用不同方法然后骗你们进来，告诉你们同样的事情。哎，刚才旧约的信徒吗？对，所以我们他们得救的方法和我们得救方法一样还是不一样？你们现在是在改革宗教会吗？是不是？是。所以旧约圣徒得救的方法和新约圣徒得救的方法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一样。 你最好回答一样。如果你是在时代论或者其他教会，你可能会回答不一样。OK。通常我们福音派的理解大部分会理解啊，旧约的圣徒他们能够得救的话是他们靠着守律法献祭等等等等等等。 No， 我们的信心按照我们的信仰告白是同一个信心和同一个称义，并不是他们领受另外一个义，凭着行律法称义的义。所以从亚当夏娃到亚伯拉罕，他们的信心，上帝说什么？上帝称亚伯拉罕为义是为什么？因为他信他的应许， right？ 所以旧约的圣徒如果他们真的是神所拣选的子民，他们也是按照同样的。可是我刚刚所讲到他们所领受的启示比我们的要模糊多了，但是他们所盼望的是那位珍惜那忧伤痛悔的心的那一位。他们真的圣徒，他们知道的是这一切的献祭都是指向那一位。 OK， 有一位应许要来的，是神他自己要拯救，或模糊或清楚， 他们的信心还是不是靠着我自己的行为，我自己的献祭，我的什么，所以拯救他们的是同一个信心。或者有一个概念叫做 proleptic， 就是预，这些是预先已经赐给他们的，可是他们的得救的方式并不是说好像旧约用一种方法，新约用另外一种方法，或者甚至现在有些人说以色列人他们还有另外一种得救的道路跟我们不太一样。 No， 真以色列人真犹太人只有一个，是凭着信心，是属灵的割礼，不是肉体的割礼，都是一样的。 OK， 我们看一下这个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是我们时常，所以好像尤其在改革中里面，我觉得有的时候会对这个有一点误解。OK， 我们还有五分钟。我们刚刚有提到称义是一个决定性的一次性的法律上地位上的一个宣告，但是它也有一个已然和未然的层面。你既然称义，你必然称义到底。 OK， 那个称义最后会在最后的审判的时候会公开的宣告。 OK， 公开的称你为义，并不是50%称义，然后最后的审判在50%的称义，是同一个称义。 Gaffin 他会说是同一个称义，可是是两个 episode， 两个段落。可是你不应该把这个段落，我不知道中文是，你不应该把这段落好像说你有了第一个段落，你这第二个段落是可有可无，或有或无，你可能会没有第二个段落。应该是说你有第一个 episode， 你一定会有第二个 episode。 OK， 是同一个称义，你既然有，你就不会失去。或者加尔文所讲的，你既然领受，刚才讲到的，这是双重福分。你既然有称义，你必然会有成圣，而这成圣按照你的行为会受审判，你必然有行为可以按照这个受审判，然后上帝会称你为义，也称自己为义。 OK， 所以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好像跟我们今天讨论的是一样的概念。某些程度来讲是没有错，一次得救你就永远得救，但是这很容易在实际上，我觉得大家都会经历到，很容易造成人的误解或者误导，或者在属灵生命上有一些很不好的影响，就是那种拿到天国入场券的心态。也就是说，通常我们认为得救跟我自己的决志，我为基督做出了决定，我决定要领受基督，我既然做出了这个决志，然后 OK， 你也受了洗，我就已经得救了，那我就不会失去救恩。我们会怎么说？是这样子吗？大家可以分享，是不是我决志以后，那就表示我得救？那既然我得救，我们刚刚所讲到，你领受了这个救恩，你就不会失去它。所以我们可以说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所以危险的是，这个是通常一般的福音派，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不自觉有的这种概念。但是我们一旦理解那个救恩，人得救的意义并不是我决志 right， 或者我在哪一天我做了一个悔改归向基督的祷告，我就领受了这个救恩。我们一旦理解那个救恩或者称你为义的义是上帝的工作给你的，你是不会失去。在这个架构之下，也许我们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无伤大雅。但是通常人，一般人理解的就是我做了一个决定，所以我就拿到了天国的入场券，这个就很有危险，不是吗？我既然拿到天国的入场券，我成圣不成圣，这是一个选项。我成圣是我比较用功一点，我是一个好学生，但是我既然已经得救有天国入场券，上帝还是会让坏学生不及格的人还是可以进天堂、right？ 所以一次得救永远得救、通常我们讲这个的时候好像救赎之功它就是一次性的，但是我们讲到称义的确是一次性的，就连称义这个一次性宣告的概念都有一个已然和未然的层面。那么救赎，整个我们所领受的救赎绝对不是一次性上帝一次的就丢给你，是他既然拯救你，他是拯救你整个人，因为你所领受的是整个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他顺服你就必须顺服，所以你不可能只有称义而没有成圣，而没有活出他的样式，而不做光做盐等等等等等等。 所以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有点像似是非是这种 once saved always saved。我们要小心，当我们讲这个的 ，OK。好，默想经文，大家今天时间，大家回去可以看前面的罗马书三章，应该是21-27、28节那边是很基本、很重要的关于我们如何称义。上帝归算我们是耶稣基督借着他的死做了我们的赎罪祭，这个概念是借着信心，在25节讲我们领受了他的义。接着然后在罗马书八章那里讲的是，既然如此没有人可以控告我们，因为是上帝称我们为义了 OK， 而且是有耶稣基督现在他在上帝的右手边为我们代求。好吧，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真的是很软弱，我们智慧有限，我们的口才有限，我们表达的方式是这么的软弱。但是既然我们是你的儿女，你就祝福我们在这里所讨论的，也让我们在这里所讨论就预备我们的心能够真的是合宜的，带着合宜的有耳可听的耳朵有可以领受的心来敬拜你，来赞美你。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 阿门。 好，好， 非常清 楚，谢谢。 诚意一个礼拜一个礼拜， 然后下礼拜就忘记。 对对对，你去年讲的，我今年都记得。 哦，是哦，我去年讲什么我都不记得。